刷，我刷刷刷，我刷我刷，我刷刷刷，我上上下下，我前前后后，我仔仔细细，我轻轻柔柔，我快快乐乐，睡前起床，三餐饭后刷牙漱口，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。好吃的东西真多，稀里哗啦通通塞入口，最怕是满嘴的蛀虫，什么喉康哎都要不动。嘿嘿嘿嘿，你的牙齿有一个大窟窿。嘿嘿嘿嘿，牙医永远和我不通过。我刷我刷我刷刷刷，牙膏轻轻给它挤一下。我刷我刷我刷刷刷，我不要人家叫我大黄牙。睡前起床，三餐饭后刷牙漱口，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。好吃的东西真多，稀里哗啦通通塞入口，最怕是满嘴的蛀虫，什么喉康哎都咬不动。嘿嘿嘿嘿，你的牙齿有一个大不通过。 弟弟妹妹，我们来刷牙。 我刷我刷我刷刷刷，牙膏轻轻给它挤一下。我刷我刷我刷刷刷，我不要人家叫我大黄牙。我刷我刷我刷刷刷，我刷。